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和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5周年，意大利米兰朱迪斯祥研究中心网站近日上载了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的几个问题》。不容许毁谤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科学，和主体哲学是独创性的革命哲学。